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3日，政府检讨疏导旅客安排，陈国基指循三方面加强统筹。日航客机羽田机场起火，入境处接10名港人乘客求助，全部身处安全地方。元朗新田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场内400多只猪将销毁。南韩在野党党魁李在明颈部被刺伤，尹石月清绝不容忍暴力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月3日星期三的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在这里。咁同大家继续跟进一下，就是随即的时候啊，在这个烟花汇演之后，有大批的内地旅客去滞留在香港，想回去内地都是找不到车，或者都要等好长的时间。咁昨日就见到政府相关部门就联同旅发局、港铁、九巴等等的代表就同运输业界举行了个会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说会全面检视了疏导旅客回到深圳的安排，同埋会循三个方面加强统筹以及是部署。大家对于政府这三个在今日媒体讲很多补救措施有些什么的想法呢，或者处理有旅客滞留的情况的话，你们的观察和想法又是怎样呢？可以打来1872311。至于今天电话旁边，我们就找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你谈这个话题。早晨，局长。 早晨，凤平。早晨，各位听众。 先问一下，昨天在会上面，其实大家的关注是什么呢？最后有什么决定？ 昨天呢，其实我们都交代回在徐夕凌晨那个事件啦。咁同时呢，我们亦都是就住将来会有一啲係特别嘅大型嘅节目啊，会吸引大量旅客嚟讲呢啲节目之前呢，我哋係会係点样做出跟住我哋嘅跟进嗰个工作啦。咁就最主要我哋就係有三样嘢啦。就第一样嘢呢，就係话係呢啲特定嘅大型活动呢、这个会成立一个大型活动嗰个关交通安排嘅统筹会议呢，就由政务司司长主持嘅。就加強統籌各個部門啊，同埋局，關於同埋業界啦，就令到我哋可以提早部署，就確保旅客過關即交通安排就會係順暢嘅。咁就第二咧，就係我哋亦都會係同內地有關嘅單位咧，都會積極討論不同方案啦，特別係一啲譬如話能夠更加有效疏導出境。一個旅客嗰啲安排啦，譬如話係咪可以喺一啲情況之下，喺譬如話延長一啲鐵路口岸嘅開放時間啦，咁就同時亦都係希望就同內地商討增加24小時通關嘅口岸嗰個數目嘅。咁第三咧就係我哋亦都會係會研究一啲交通安排。就是、方便一啲，譬如過境巴士啊，呢啲公共交通，佢喺關口嗰個流轉啊，令到嗰、那個接載旅客個數量嗰度咧係有所提升嘅。 不過咧，我見到其實講翻話嗰個嘅原因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尋日咧，無論運輸署啦，或是係咧各方出翻嚟嘅解釋嘅時候，都講話係喺除夕嘅中午時分開始已經係預料到會多人嘅啦。咁所以咧，要求咗啲營辦商去即係有一啲嘅措施啦。咁但係一路即係有做有增加車輛，但係咧都好似元旦嘅時候仲依然係好多人係滯留喎。嗰個嘅原因。因今次個分析檢視咗嗰個問題係喺邊度啊？ 嗱，睇得到咧喺除夕夜喺維港兩岸，我哋舉行呢個香港跨年倒數維港煙花音樂匯演咧，其實係非常之成功嘅。咁就維港兩岸亦都吸引咗大量嘅市民啦，即係有48萬嘅市民同埋遊客喺。呢、这個維港兩岸迎接即係新一年嘅來臨啦，同時我哋亦都係 睇得到咧，就有大約22萬到嘅訪客嚟到香港嘅，呢、這個亦都係創下到今年單日最高嘅紀錄嘅。咁其實喺我哋喺除夕當天嘅中午咧，其實運輸署都已經要求咗，即係跨境直通巴士啦，同埋黃巴嘅服務營辦商加強服務嘅。因為你睇到咧，如果我哋譬如出境嗰啲旅客咧，佢基本上咧就有幾種途徑嘅。大家都知道喺通宵嗰個過關咧係得即係黃崗口岸一個啦。咁其實大部分如果係要出境嘅旅客咧，佢如果要用公共交通服務咧，基本上都係坐呢個我哋嘅直巴啦，跨境直巴啦，同埋黃巴嘅。咁就所以喺除夕嘅當天咧，我哋亦都要求咗營辦商加強服務啦。咁事實上喺凌晨嘅第一個鐘頭咧，咁就譬如話嗰、那個人手車嘅調配咧，亦都增加咗一倍嘅，即係話個班次咧係比一般一倍密咗一倍嘅。譬如話喺直巴太子嗰個站或者太子嗰條線咧，其實由每小時嘅四班咧增加到八班，即係大約八分鐘到有一班車嘅啦。而黃巴即係亦都係加到去每大約兩分半左右一班車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是、出境嘅旅客咧，是真係多嘅，咁就同時咧，亦都係跨境嗰啲兩地牌嘅私家車咧，亦都多嘅，導致到關口擠塞咧，都變咗就係話咧，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其實譬如話我哋啲公共巴士嗰啲咧，其實我都要佢係即係流轉嘅，即係話佢譬如由市區再到去關口落咗個客之後咧，佢亦都要再翻一啲南行嘅旅客翻嚟市區，然後一個流轉咁樣嘅。咁如果那個喺個關口嗰度塞咗咧，即係特別係點零兩點鐘之後咧，就已經係都好塞嘅。咁我講翻個概念咧，就係話其實我哋睇翻到嗰、那個入境處俾我哋嘅數字咧，由凌晨零時去到朝頭早六點咧，其實總共有26,000個。出境嘅旅客嘅喺黃崗口岸，咁呢個其實個概念係咩咧？26,000咧，其實就係喺今年我哋聖誕同埋新年期間，我哋嗰、那個最繁忙嗰一日24小時咧，其實北行出境嘅旅客咧，整天24小時都係咁上下到嘅，都係二萬六咁上下到嘅，即係話咧六個鐘頭入邊咧，就等於最繁忙嘅一天嗰個人數。咁所以你可以睇得到嗰、那個對於個關口嗰、那個。那個負荷咧好大嘅， 局長啊，呢度咧講個關口負荷咧，正正就想問啦，即係因為咧今次咧比較特別啦，就係、是、嗰個煙花匯演咧，就係、是、一個倒數嘅匯演嚟嘅，咁啊亦都咧其實通宵嘅口岸嘅話咧，事前應該知道咧都係主要係集中喺黃崗口岸啦，咁其實呢一度喺事先嘅時候有冇一個跨部門嘅協調去預估下，大概會有幾多人需要用到一啲通宵嘅口岸服務咧？ 我哋預計即係嗰個數量都多嘅，但係呢個數量咧係即係你而家嗰個人數咧係真係比係真係多嘅。咁同埋就係話同一時間咧，亦都嗰個跨境嗰個小汽車咧嗰度多咗嘅。我又俾少數據嚟咧，就係、是、嗰個跨境嘅數據如果小汽車咧，其實由凌晨去到2600嗰日嗰六個鐘頭咧，其實就有大約係1,400架呢啲跨境嘅車輛過去嘅，咁變咗就係話咧，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導致嗰個口岸嗰、那個即係擠塞咗。咁呢啲方面咧，其實係俾我哋即係我哋都係比我哋預計嗰度多咗嘅。咁變咗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我哋呢個巴士嘅流轉嗰度咧，係受到阻礙啦，咁啊， 局長啊，頭先講嗰個 最重要， 你讲下，你讲。 因为跨境小汽车讲紧私家车嗰度好多咧，而家有冇个检视个原因系啲咩？会唔会即系可能大家等唔到直通巴士，咁所以可能咧就选择呢一种嘅即系私人啲嘅出行方式啊？因为是本身佢哋可能已经系即系已经系会选择用私家车出行，呢度个原因你哋有冇去检视啊？ 我哋估计呢一类嘅我哋嘅双牌车咧，其实佢哋可能一早自己都系安排咗一啲呢啲双牌车嚟接载，咁但系呢个咧，其实系我哋之前咧系始料不及嘅，咁变咗就系话我哋嚟紧我哋向前看咧，系我哋都系循住两个方向啦。第一个方向咧就系话，我哋都會探討究竟係咪可以係利用呢個鐵路嘅口岸，譬如話我哋延長一啲鐵路嘅口岸嘅通關嘅時間，咁就可以係處理到一啲，始終集體嗰個交通運輸系統咧係處理個流量咧多好多嘅，即係因為舉個例啊，如果我一架巴士其實都係50個座位，但係一個九卡車嘅東鐵咧，其實佢上千嘅，咁咧就變咗就係話嗰個效率咧，對於疏散大量嘅人流咧，始終鐵路呢個系統咧係有效好多嘅。咁同時我哋都希望啊，係咪仲可以探討一啲多一啲嘅24小時個過關嘅口岸咧？啊，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話就算係一啲陸路嘅口岸，咁我係咪可以做到一啲優化嘅方案，即係臨時優化嘅方案，譬如話留翻啲巴士線係俾巴士行嘅，咁從而係令到巴士個流轉咧係順暢。咁呢啲方面咧，我哋都即係都會係會繼續探討 嘅。逐樣問一下，譬如頭先講緊話一個嘅跨境嘅巴士轉線咁樣，有冇預計過可能係會令到個車流量個運轉快幾多咧？ 嗱我哋而家都係開始探討，因為我哋計一次做一次啦。咁就我估係如果我哋能夠係，譬如話喺香港嘅道路方面，我哋有畫到一啲臨時嘅巴士線。咁就同時咧，如果係譬如話喺黃江，即係香港口岸同埋內地嘅口岸之間，係咪都可以畫到呢啲咁嘅專線咧？都要同內地傾嘅。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方向，令到嗰個巴士個流轉咧係更加好嘅。咁我估呢個我哋要花少少時間嘅，因為事實上咧，譬如話好多時候咧喺一啲香港嘅大事大事，譬如話林村嘅許願樹嗰度咧，其實去到佢連咗三嗰啲咧，佢都係多人嘅。咁其實之前咧都有一啲咁嘅特別嘅交通安排咧，咁我哋都有經驗嘅。咁呢方面我哋希望能夠係利用呢啲咁嘅經驗咧，係能夠處理到關口嗰個交通嘅擠塞情況。 直巴業界有個建議，就話喺嗰啲大型活動嘅附近咧，就係有一啲臨時嘅上落客點啊！呢個又會唔會考慮咧？ 嗱，呢個我哋都會考慮嘅，因為其實有幾樣嘢咧，就如果喺個市區個上落客嗰度更加方便到市民咧，咁對於疏散係市區嗰個交通咧，是更加有幫助的，這些我們一定會繼續探討的。 業界有另一個說法的，就是說其實對比起黃江來說，深圳灣那邊停巴士的那些地方位置比較多一點的，即是以陸路來計的話，如果將來是延長深圳灣口岸的通關時間，是不是個疏導能力強一點，還有在那個即由香港去到口岸那裡作為一個陸路的交通來說，那個分流作用是不是都大一點呢？這個會不會考慮呢？ 呢、這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方向啦，即係就話究竟係咪可以有其他啲陸路嘅口岸，我哋係可以做到呢個分流作用咧？但係呢個咧，其實都有一個我哋要考慮嘅，即係因為佢始終你都係要處理咗喺市區上佢上落客嗰、那個地方啦。因為其實你陸路交通其實，譬如話如果維港兩岸有活動咧，其實都係你基本上喺灣仔啊、尖沙咀啊、旺角呢啲地方咧，其實我哋自己都覺得 當然我哋會探到呢啲分流嘅作用啦，嘅方案啦。但同一時間咧，我覺得個重點咧，即係喺個鐵路口岸嗰度咧，係同樣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就鐵路嗰個分流嘅作用咧，比巴士係大好多倍嘅。咁呢啲方面咧，我覺得係我哋都會同一時間係鐵路口岸個延長時間咧。是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嘅。 咁從個交通規劃上面嚟到去思考，邊一個口岸會延長開放先，係咪一個嘅方向啊？咁， 你知鐵路嗰個口岸？ 係啊，鐵路或者係陸路嘅分流。我聽你咁講，好似聽落去就係鐵路口岸延長嘅話，好似就個作用大啲啊嘛？你嘅諗法係？ 係嗰、那個效益就係一定嘅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係咪都我哋都會探討？有冇其他啲陸路口岸都能夠分流到一啲車？譬如話如果我哋見得到小汽車，佢嗰個需求都大嘅。咁我哋亦都會探討一啲其他陸路口岸，佢係咪可以都分擔多到呢啲小汽車嘅流量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鐵路口岸，如果我哋有咗鐵路口岸，係咪亦都會對於個小汽車個需求可能會減低咗嘅？所以呢啲我哋都係一籃子去睇嘅。 因為其實咧就係想睇下從個交通嗰個嘅規劃上面去思考嘅話，嚟緊啊新年嘅時候咧，可能有邊一個口岸會比較大嘅機會咧，就係、是、延長嗰個服務嘅時間。如果呢樣嘢咧，尋日見到會上面咧都有港鐵噶嘛，咁佢哋對於譬如真係要延長嗰個嘅口岸嘅陸即係喺鐵路方面嗰個嘅口岸嘅通關時間，佢哋可能延長服務時間，佢哋又配唔配合到咧？ 佢哋配合得到嘅。即係因為其實如果你大家都記得咧，喺除夕咧，其實佢哋都係通宵行駛嘅。不過因為鐵路口岸未冇開到啦，咁所以佢嘅服務被東鐵咧係去到上水站。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一啲大型節目需要延長一啲所謂收車嘅時間咧，即係當然佢哋唔會係日日係咁啦，即係平日咧，你都係要照常，佢都要做正常維修。但係喺一啲特別嘅日子咧，佢哋係可以配合得到嘅。 佢哋可以延長收車時間去到幾多點啊？你覺得幾多點會比較合適啲啊？ 嗱，呢個就要睇睇嗰個大型節目佢嗰個需要啦。即係譬如話，佢如果兩個鐘、三個鐘，甚至係佢即係通宵行駛，其實佢哋都可以做得到嘅。 有冇話咧？其實邊一類型嘅大型節目咧，即係可能將來需要去到用呢個嘅統籌小組嚟到去做一個咁樣嘅規劃嘅，有冇啲標準噶？ 嗱，我相信係最主要個標準就係話嗰個大型活動或者個節目咧，會唔會吸引到大量嘅旅客訪港？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個指標。咁就我。即係我相信我哋都係用拎住呢個指標嚟做我哋嗰個口岸個交通嗰個安排。 都有啲人問咧，其實西九站嘅話咧，呢一方面嗰個口岸又可唔可以即係有冇機會探討佢個延長服務時間咧？ 嗱，西九高鐵嗰個服務延長都係一個方案嚟嘅。不過如果我作為即係運輸局。我自己個局長，我作為一個局長，我就咁睇嘅。東鐵咧，佢對於呢、這個東鐵咧，大家都記得就話東鐵其實你由呢個金鐘去到尖沙咀喺市區咧，其實佢有好多個站點咧係可以吸納啲人流嘅。咁變咗就係話咧，佢對於有效疏通。即係呢個市區嗰個人流咧，無論佢係本地嘅人流，或者係旅客嗰個人流咧，其實佢比高鐵站即係喺西九龍更加有效嘅。同時咧，佢亦都好多一啲轉乘嘅站啦，譬如九龍塘啊，其他嗰啲站咧，佢都可以再吸納一啲喺用鐵路網絡。嚟到去搭東鐵，即係去關口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佢係有先天嘅優勢嘅。咁但係我亦都唔會排除我哋都會研究一下利用高鐵嚟疏導 這個旅客的可能性。咁就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如果我哋係要高鐵咧，咁其實就係除咗香港段嗰方面嘅鐵路服務亦都維持，要延長啦。嘅內地段佢都要延長嘅。咁所以，但如果東鐵咧，可能我哋就只係東鐵線去到羅湖啊，或者去到羅密州支線嗰個站嗰度啦。咁呢個我哋都會考慮嘅。 局长，我都最后想问一下咧，仲有分零钟左右。喺寻日个会议上面，从政府嘅意愿啦，同埋各方即系业界，譬如铁路或者直巴佢哋个配合上面嚟去讲嘅话咧，嚟紧咧会预计几时系可以做到一啲延长到关口服务嘅安排咧？譬如农历新年之前做唔做到咧？有机会边个口岸先咧？ 嗱，这个我哋都系真系要同内地坐低大家倾一倾。那個安排，因為口岸並不是香港自己單一方面是可以自己決定得到的，我們亦都要跟內地大家討論無論是鐵路口岸一些公路的口岸究竟是哪個的可行性是高一點的，因為亦都要涉及內地它一個口岸和內地的交通配套的安排呢，所以呢其實我們都會快手快脚开始同内地会商讨呢个问题 嘅。好，多谢晒你，林世雄局长。林世雄局长咧就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嚟噶，大家有咩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航空一架空中巴士客机，琴日傍晚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的时候，与海上保安厅一架定翼机相撞，引发的大火凌晨被扑灭。事故造成定翼机上5人死亡，机长受重伤，而日航客机就有14人受伤，无生命危险。除了发生事故的跑道之外，羽田机场其他跑道已经重开，但是日航和全日空今日仍然有合共大约100航班取消，主要是内陆航班。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正是调查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正是循业务过失导致伤亡的方向调查事件。以巴衝突持續，加沙衛生部門說，以色列軍方在過去24個鐘對加沙的襲擊造成至少207人死亡、338人受傷，令到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死於以軍行動的人數增加到超過22000人，超過57000人受傷。以軍就說，過去幾日控制了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加沙女指揮官住所的基礎設施，並且打死幾十個武裝人員，發現隧道樹井，並且摧毀遠程火箭彈發射器等。以軍同日亦都在約旦河西岸城市蓋勒吉利耶和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造成至少4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方面，以軍連夜襲擊敘利亞軍方的設施，回應敘利亞在元旦日向以色列發射導彈。以軍戰機亦都襲擊黎巴嫩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地區的基礎設施。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通報，一艘商船在厄立特里亞紅海港口城市阿薩布爾東33海里的曼德海峽附近發生3次爆炸，爆炸原因仍然在調查，而涉事商船船長報告說船身沒有受損。獲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近期加強對紅海商船的攻擊力度，以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受襲擊事件影響，幾間航運公司已經暫停紅海航線，轉移繞行非洲進行更遠的航線。

CIBS 节目《我在香港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4年1月3日，政府检讨疏导旅客安排。陈国基指循三方面加强统筹。日航客机羽田机场起火，入境处接10名港人乘客求助，全部身处安全地方。元朗新田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场内400多只猪将销毁。南韩在野党党魁李在明颈部被刺伤，尹石月称绝不容忍暴力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嚟紧咧呢个星期6:00香港电台咧会举行众言堂嘅，咁主题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咨询啊，会邀请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系亲身出席嘅。如果大家咧对于财政预算案咧都有你哋自己嘅谂法，又想亲身咧向司长去表达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1872311登记啦。咁嚟到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可以出席众言堂。咁其实咧即系今年嗰个嘅经济啊，由疫后之后复苏，会唔会？大家對於嗰個嘅財政預算案或者一啲經濟政策咧，有自己嘅想法盼望咧。對於係去處理譬如一啲基層啊、福利啊嗰啲事宜，有冇你嘅諗法咧？嗰個範疇咧都可以向司長咧親身發表你哋嘅意見同埋期望嘅，可以打嚟1872311留位嘅。啱啱嗰個半個鐘頭咧，就同大家講到就係除夕夜咧大批嘅內地旅客滯留香港之後啊，咁尋日咧政府就舉行咗一個跨部門嘅會議啦，咁有三大嘅應對方法。包括咧就系话系会喺大型活动嘅时候咧就会召开过关交通安排嘅统筹会议啦，亦都咧就系会同内地商讨啲疏导旅客嘅方案，包括咧就系延长系咪延长一啲铁路口岸啦、汽车过关嘅开放时间等等啦，同埋咧就系会研究一啲交通嘅改善安排嘅。咁大家听完呢几项，觉得即系个做法系咪一个正确方向咧？需唔需要咧？如果真系要去延长一啲嘅通关口岸嘅话，你觉得边个口岸应该系做先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发表你嘅意见。有你电话旁边就揾嚟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秘书长李兆明讲下咧，关于交通改善安排方面啦。早晨，李兆明。 早晨，曾小姐。 先问一下啦，寻日咧见到政府就话都会考虑咧，就系加快即系可能去做一个跨境巴嘅嗰个专线啦。头先局长都话咧，即系可能都可以考虑下喺啲大型活动嘅嗰啲附近，就有一啲临时落上落客位。你点样睇呢一啲嘅安排啊？ 其实我觉得呢啲措施都可以尝试啦，因为其实首先第一个嗰、那个巴士专道啦，咁其实好多。而家朝頭早啊，嗰啲高速公路都係咁樣嘅，有條巴士專線，咁都係令到嗰啲即係集體運輸可以快啲流轉咯。咁其實呢、這、一個其實應用喺口岸，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合適嘅措施啦。咁至於話喺嗰啲大型活動嘅時有啲日子，就喺嗰附近設立一啲咁嘅上落客點，其實呢個我都覺得係可以嘅，因為最主要我哋都係想。最快去疏散嗰啲人群啊嘛，咁其實如果我哋仲要佢喺個市內行一段距離，或者仲要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先可以再去到翻國內嗰啲嘅交通工具，咁就又變咗其實對當晚。嗰啲其他本地嘅交通又會做咗一啲壓力咯。 咁但係對於你哋譬如喺車啊人手嘅安排上面咧，咁會唔會都有影響咧？除咗係司機加人加車之外，其實喺譬如檢票啊方面都係需要一啲人手噶嘛。 我相信呢一啲咁嘅安排咧，只要係提早規劃嘅話，絕對係做到嘅。因為其實都係講緊唔係話晚晚都做啊嘛，你都係講緊一兩次。或者連續嗰兩三日最多連續兩三日咁嘅活動，咁點樣去做一個特殊安排？我相信都一定可以。 所謂提早規劃係幾多咧？即係譬如今次除夕夜嘅話，就見到係中午時間開始就同直巴業界去就是、要求加人加車噶嘛。咁呢啲時間又夠唔夠咧？ 因為始終嗰個唔係一個正常嘅營運時間啦，係講緊可能已經係凌晨啊咁樣。咁我哋要加人加車，確實係需要提早做出安排嘅。 我諗如果有兩三日啊，咁起碼有呢個咁嘅日子咧，我相信做個安排就會好好多。 咁我都問下嗰個嘅跨境巴士專線啦。其實咧，我哋嗰個觀察，因為今次就話即係好多啲私家車喺路面上面啦。其實嗰條路夠唔夠闊啦，或者你見到嗰個嘅情況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做到啲嘅跨境巴士嘅專線噶啦？ 其實呢啲咁樣嘅臨時安排咧，都唔使話一定係一啲路面上面嘅改動嘅。其實只要當日可能有一啲交通指揮喺嗰度。做好呢啲咁樣嘅疏導咧，相信淨係處理嗰個高峰期，其實絕對係做到嘅。 今次都話咧，就係好多即係係私家車就喺路面上面，所以導致咧就係嗰個路面就非常之擠塞啦。咁你哋有冇即係睇過可能嗰個原因係啲咩？係咪可能大家即係搭唔到直通巴，所以就會係轉頭一啲私家車？會唔會係咁樣嘅狀況？定你哋嘅觀察係點咧？ 呢、這個我哋就難以估計啦，因為其實我都聽到有人話係一啲白牌車，其實就我哋呢刻我哋睇唔到佢一定係白牌車啦，因為而家都好多即係有車輛係可以過關噶嘛。咁但係當日咧，其實因為可能我再講多少少，因為過關咧嗰啲細車咧，即係小車啦、私家車咧，同埋我哋巴士係唔同嘅過關方式嘅。嗰、那個喺過關嗰陣時咧，那個小車係隨人隨車一齊通關嘅。咁所以佢處理一架細車嗰個時間其實係長嘅。咁所以只要小車多，咁佢就會一路由嗰個過關個位咧一路堵塞。堵塞到去嗰個入口，咁就變咗有啲瓶頸位咯。咁所以都係咁講啦。呢啲節假日嘅情況咧，其實能夠盡量用集體大型嘅運輸咧，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解決方法嚟嘅。 咁對你哋其實如果真係做一啲搭集體大型嘅運輸，譬如就係鐵路咁樣，咁其實對你哋嗰個嘅生意係咪一個影響嚟㗎？ 咁有時就唔係淨係單獨睇行業嘅，咁我相信呢一啲咁樣嘅大型活動啊，對成個香港都有裨益嘅，咁又唔可能話單從睇某一個行業嘅利益去考慮。咁但係有鐵路嘅生意，咁我相信只要做好配套，咁亦都會有一啲客係會考慮用陸路譬如巴士啊、跨境巴士呢一種咁嘅方式翻去嘅。 咁其實對於你哋嚟講啦，即係譬如頭先都喺度討論緊，同阿局長傾咧，佢話其實都要同內地去討論咧，究竟邊一個口岸可以係去延長個通關安排？咁喺你哋個立場或者你哋嗰個嘅觀察入邊，邊一個嘅口岸可能開放先會比較理想一啲咧？ 暫時我哋咁諗啦，因為深圳嗰、那個。即係市中心其實都慢慢往西邊走，咁由以前蓬勃嘅羅湖到福田，咁而家其實就可能已經去到南山寶安，都已經好多新區、好多居民、新屋苑。咁所以我哋認為，如果真係開一啲額外嘅深小口岸咧，咁喺西邊，即係深圳灣呢邊開咧，可能比較合適，咁就可以即係喺。西边嘅居民就可以选用深圳湾口岸，喺东边嘅居民就继续选用皇岗咁样。 其实深圳湾个车程系预几耐噶？要 如果市区过去正常车程大概40分钟到啦，即系讲紧九龙区。 同即系皇岗去比较起上嚟嘅话咧，咁即系 差唔多嘅，差唔多。 呢个会唔会其实对你哋讲系咪有一个分流嘅作用，定系点样噶咧？即系深圳湾个可取之处。 我谂最主要都系。就翻個市民嘅需要啦，即係個佢，因為深圳其實由東到西，可能喺入邊佢哋係由東到西，可能佢都要行1个钟头車程。咁本身如果我哋車佢上去嗰陣時已經去咗嗰個方向咧，咁可能佢因為佢都唔係一定係就住喺羅湖福田噶嘛，可能有一啲再遠啲住喺龍崗，住喺布吉，咁佢哋仲要接駁翻去。你諗下都已經夜媽媽啦。咁如果我哋仲要車到佢去好遠，跟住佢仲要搵返個接駁交通工具返去，咁佢哋咪仲困難囉，即係返到國內嗰陣時。 咁你有冇期待即係如果真係延長口岸通關，譬如深圳灣咁樣，幾時之前做到會好啲？ 我諗如果真係有呢啲措施啊，而又係針對一啲大型活動嘅話咧，我相信嚟緊係農曆新年咯。咁農曆新年前出台到一啲具體嘅安排做法，咁我相信都係合適嘅。 運輸業界人手係咪可以支持到？ 都係嗰句咯。如果呢一種咁樣嘅大型活動咧，都係一個我諗係一種特殊嘅安排。只要有一個比較合理嘅時間預警，我哋會咁樣，或者頭先講啦，可能有啲新嘅措施，我哋嗰度會設一個上落客點啊，俾你喺嗰度臨時提供一啲服務。咁我相信亦都只要有足夠嘅時間俾我哋去針對嗰意嘅活動去提供一啲運力，我相信問題唔大。 好多謝曬李少明。李少明咧就係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嘅秘書長嚟嘅。我哋又試下從另一個角度去睇下，從旅遊業界去睇嘅話，咁今次嘅事件會唔會影響到香港咧？同埋嚟緊啊，真係呢一啲嘅補救方案、呢啲嘅應對措施，又係唔係真係對針對咧就能夠對症下藥咧？請嚟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崔定邦。 早晨啊，凤鸣，早晨，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先问下你啦，其实咧就嚟紧咧就话有一啲嘅节庆啊，或者系大型活动之后咧，即系政府就话同内地会商讨下系咪延长通关安排啦。咁即系你嘅观察入边，从旅客嘅角度，其实延到几多点就为之系比较合适一啲咧？ O K 嗱，我谂延长几多咧？其实人流往来咧，这个系双向嘅。咁咧，除咗内地居民落咗嚟香港玩之外啦，其实有一个数，即系更庞大嘅香港居民上咗去内地玩，我哋都要翻嚟噶嘛，咁样。咁所以咧，例如喺啲大时大节嘅时候，我举一个例子，例如可能系咪年三十晚咁样？咁咧，例如或者系年初一啊，或者初二咁样。我哋嘅旅客一樣都會上咗去內地玩嘅咁樣，咁咧如果係一啲大時大節啦，當然我唔係講緊每一日係大時大節啦，如可能年三十晚或者初二，如果有一啲鐵路口岸係可以提供一個去到可能凌晨三四點，甚至既然都可能去到兩三點、三四點啦，就不如通宵提供個服務。咁呢個唔受惠嘅就唔單止淨係咧，就係落翻去內地嘅內地旅客，包括埋我哋香港居民。我哋都可以放心咧，喺深圳咧可以玩耐啲啦。咁咧食完飯啦，按埋腳啊，咁樣唔生再睇埋套戲先至翻香港啦。咁樣 其實咩口岸可能做呢一個延長或者通宵嘅嗰、那個通關會比較係啱旅客嘅嗰個節奏同埋步伐啦。 O K 嗱，我哋主要咧深圳嘅居民咧，頭先咧直巴協會都講得好啱嘅。咁咧因為我道路網絡上面啦，例如深圳灣啦，咁深圳灣其實直接到抵達咗就係南山啦，所以南山亦都可以翻去咧，即係市中心嗰邊其實方便啦。咁另一方面啦，我哋香港人就好熟悉㗎啦。咁咧，例如落馬洲口岸一出嚟就皇崗啊、水圍啊等等啊，咁咧食啊、買啊呢個咧，或者附近亦都有好多嘅交通工具，甚至內地居民可能喺凌晨翻到去落馬洲站或者羅湖站嘅。佢好容易都可以咧，所謂打的啊、約車啊，翻去自己屋企啊咁樣，咁呢個係好方便嘅，其實係。所以鐵路口岸咧，即係同埋加埋深圳灣口岸，已經係好足夠咧，應付咧，即係中港兩地嗰個旅客，可能喺大時大節深夜入邊嗰個交通需求咯，係。 不過我哋講緊話，即係延長嗰個通關口岸咧，有個前設咧，其實係大家好有急切嘅需要，就係即日往返啊，即係需要啊，玩完之後咧，好快就翻去，無論係翻嚟香港或者係上去內地。這個、呢一個咧係對於旅遊業界嚟講，係咪即係一個嘅新嘅旅遊嘅模式㗎？我見今日啲社評就話，其實呢個模式已經行咗好耐啦，係政府一路都唔係好清楚，你又認同啊？ 政府是不是很清楚？當然商界那個感覺一定其實是快過政府的。政府是不是不知道呢？我想政府都不是不知道，政府知道的。例如在今次事件裏面，其實運輸署在下午，即是12月31日隨即的下午，已經發覺即說白一有些不對路了，這樣都立刻 call 直巴公司要 stand by 了。但就即係唔好彩啦，新田公路嚴重擠塞，咁究竟點解嚴重擠塞？就大家再 find out 嗰個問題喺邊度啦，咁樣。好啦，但我哋要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咧，就係咧特別其實我哋同內地恢復通關，所謂11個月啦，香港人又北上，內地特別深圳居民又南下啦，咁樣。 咁咧，大家可能唔覺，其實所謂一個咧，港深圳一個超過二千萬人口嘅城市，再加埋我哋香港750萬人口嘅城市，我哋其實真係唔覺意咧，其實喺整個生活啊或者往來咧係融為一體啊咁樣。我哋會不行咧去咧咩山姆超市買嘢啊，我哋會去飲茶食飯睇戲啊。同樣地，喂佢會落嚟咧，深圳居民會喺我哋嘅節慶嘅時候，佢嚟維港睇煙花啊咁樣，佢會落嚟探朋友啊。嗰、那個係咧即日來回咧，即係好頻繁嘅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嗰、那個交通流量，甚至嗰個交通模式咧，係我哋真係需要重新去認識過咯。係。 不過咧，過往都聽旅遊業界講咧，就係、是、希望有留住一啲過夜嘅旅客，因為咧好多時佢哋係一啲高增值啦，或者係高消費嘅群組嘛。咁其實而家見到即係、如果以11月旅發局嘅數字嚟講，嚟香港過夜嘅人士係2018年同月嘅60%嘅啫。即係點解好似留唔住啲過夜客户係咪咧？ 我完全唔同意我哋留唔住咧過夜旅客呢個講法，我完全唔同意。我哋有咧，即係講緊我哋總旅客數目啦。我諗我哋應該係全年咧已經有3300萬。我唔知道亞洲其他地方有幾多，但我諗我哋都數一數二咁多噶啦。入邊有一半嘅旅客都係過夜噶啦，個數目其實係相當高。同埋我哋亦都要接受我哋一部分嘅旅客，我哋因為真係同大灣區或者深圳嗰個好緊密，深圳落嚟嘅居民佢可能真係可能係公務探親，甚至佢亦都真係有咧旅遊嗰個因素嘅，正如我哋香港居民咧，即係都會咧，即係上深圳啦咁樣。咁我哋可能喺深圳玩足一日之後咧，深圳係咪冇留我哋過夜咧？唔係啊，係我哋自己揀咧翻香港過夜啫嘛，我哋屋企。即、就、係、是、我喺深圳搭地鐵，即係翻去咧九龍，可能其實半個鐘頭就到。同樣地，我哋喺九龍可能搭半個鐘頭嘅地鐵就翻出去羅湖啦，咁樣。咁根本上真係冇乜咁嘅必要咧，即係要留喺香港過夜。我諗我哋真係要重新去認識咧，即係大灣區，認識我哋咧作為深港即係兩個城市。嗰、那個咧，即係城市規模啊，或者我哋人嗰個往來咯，其實係。 不過都即係喺內地嘅啲社交媒體上面，佢都有講就話，即係香港嗰個嘅酒店嘅價錢咧，真係太貴啦咁。其實你見到今次嗰個入住率咧係點樣啊？係咪真係有太貴呢個情況咧？ 其實就從來兩方面睇啦，其實酒店嗰個價錢咧，從來都係因應嗰個需求咧，即係去有變化嘅咁樣。咁咧，其實我自己都真係有睇過咧，31號除夕嗰晚咧嘅酒店嗰個價錢嘅。咁喺九龍市區咧嘅酒店咧，特別維港兩岸，咁呢個就梗係唔使講啦。大家 book 咗嚟睇煙花，大家咧即係約埋朋友喺度開 party 啊咁樣，咁梗係嗰個房價會比較高啦。呢個都好正常咯，咁樣。同埋香港，即係如果攞香港個價錢同深圳啊。甚至你話深圳外圍保安啊、東莞去比啊，咁呢個真係我哋冇得比嘅喎，呢件事係咁樣。好啦，但你話喺我哋香港嘅外圍，可能市郊，例如荃灣、將軍澳嘅酒店房係咪又真係好貴咧？咁呢個又唔係嘅咁樣。但我諗旅客特別短途嘅旅客，佢覺得佢完成咗睇完維港嗰個煙花，其實佢可能。佢已經嚟咗香港一日㗎啦，咁樣佢就諗住就真係睇完個煙花之後咧，就翻屋企啦。同我哋咧喺深圳一樣，喂，我哋可能都玩咗一日㗎啦，喺東莞又玩完啦。喂，我喺深圳食埋飯睇埋戲啦，真係翻屋企啦，咁樣個情況其實係一模一樣啫嘛。 咁如果真係嗱個通關咁方便啊，會唔會即係可能再進一步嚟緊過夜嘅旅客會再少啲喎？ 哦，唔會嗱，我哋其實整體個旅客咧，我絕對有信心咧，24到25年度啦，我哋嗰個旅客數目咧係一定會繼續上嘅咁樣。31號嘅事咧，即、就、係、是、一個少少嘅風波啦。咁其實亦都折射其實香港其實就真係好有吸引力嘅咁樣。咁大家又唔使太擔心嘅。咁咧我尋日有問過好多我內地嘅朋友，有啲真係做旅遊，有啲唔係做旅遊嘅咁樣。大家就當然咧，即係記得呢件事啦。但咧，大家對香港點解大家內地嘅居民咧喺呢件事，特別深圳嘅居民咧，對呢件事會有啲反響咧？咁樣，因為正正就係、是、內地嘅朋友覺得我哋香港仍然係勝人一籌啊嘛，我哋嘅城市應該咧唔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佢哋深圳嘅朋友或者內地嘅朋友仍然都係咧。 睇高我哋一線嘅，所以我哋自己都要努力做好嗰個咧人流啊、交通管理啦。咁咧，我唔相信咧呢件事咧會影響到咧，即係訪港旅客嗰個數目，同埋長遠我哋個旅客一定會繼續增加嘅。過夜旅客嘅數目一定係會繼續多嘅，其實係。 好啊，多謝曬你，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啦。崔定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嚟嘅，咁佢就講到咧，而家係中港啊，大家嗰個嘅交流嘅模式咧唔同咗，旅客咧嗰個嘅方式咧玩嘅方式都唔一樣喎。你又個觀察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1嘅。電話旁邊有温先生喺度，早晨温生，係有咩意見請講？ 係，上你好，係 請講。 關於呢個除夕夜咧，呢個幾萬嘅呢個滯留咧，當時咧我都係喺通關過程入邊，所以嚟講咧，我想表達下我睇法咯。 嗯哼，請講。 首先一樣嘢咧，就成個皇崗嘅嗰個實際嘅嗰個狀況嘅話咧，咁其實深圳嗰邊嘅私家車嘅車道咧，其實得一半嘅運力嘅啫，因為過關嘅時候咧，有兩處嘅地方咧，仲係處在基建嘅。所以嚟講嘅話咧，咁其實喺整體嚟講，香港呢邊嘅車行呢、這個前進得慢咧，深圳嗰邊係出唔到去，所以要造成一個好大條嘅擠塞。 嗯哼， 即係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係 你講， 係第二個咧，咁喺成個嘅嗰個轉換嘅能力上面咧，皇巴轉換能力上面咧，喺嗰個時間上面，第一個可能比較夜啦，咁第二個咧喺平時嚟講咧，等車同埋等候嘅嗰個服務嘅嗰、那個嗰、那個時間咧，同埋嗰個延緩嘅嗰個狀態嘅話咧，基本上個。都係有緩遲嘅，啊都有緩延嘅，呢個服務質量係值得會需要去檢視啊。 好啊，多謝曬温生嘅意見啊，同埋佢講翻佢自己當日咧嘅一啲觀察啦，包括就係因為喺口岸嗰度都有啲嘅建設喺度做緊啦，同埋咧要等車咧都係有慢咗嘅咁。咁同其實咧，尋日見到就話最多嘅時候咧，即係多個地方都有人滯留啦，喺除夕夜，可能咧最多嘅時候曾經見過有過千人嘅。 2024年1月3日，政府检讨疏导旅客安排。陈国基指循三方面加强统筹。日航客机羽田机场起火，入境处接10名港人乘客求助，全部身处安全地方。元朗新田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场内400多只猪将销毁。南韩在野党党魁李在明颈部被刺伤，尹石月称绝不容忍暴力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4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仲有千禧年代嘅。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到，就系咧元旦日嘅嗰、那个旅客滞留之后嗰个嘅交通啊，往后嘅应对会系点样，避免再有类似嘅事情发生啦。咁呢一节咧都同大家讲下咧，同旅游相关啊，不过咧就关注喺日本嗰边，因为日本咧石川县就能登半岛咧就系、是、近岸前日就系发生咗一个嘅7.6级嘅地震啦，当地发出咗海啸警报。见到中横游咧，寻日就系喺社交平台嗰度话会公，即系会取消1月份所有去石川县轮岛嘅旅行团嘅。咁旅客咧就可以拣转团啦、保留团费或者系全数退款。咁其实而家嗰个嘅状况系点咧？有几多人可能嚟紧系即系都买咗呢啲团嘅咧？个处理会点咧？揾嚟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同你倾下呢个话题。早晨啊，袁振宁。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先问一下，其实而家即系仲有冇一啲嘅团友系喺石川县附近噶？ 而家就冇啦，系啦。早两日仲有两个团队喺嗰度住嘅，咁啊，而家就有其他团队喺日本其他地方啦，就唔系石川县啦。 嗯哼，咁嚟紧1月份咧，本身系去石川县轮岛嘅嗰啲旅行团，本身系有几多个噶咁？ 本身我哋有10个團預備出發嘅，咁人數都唔係十分多啦，因為都係算係淡季啦，咁加埋150人都預備出發啦。 嗯，我見你哋就講話即係大家都有幾個方案可以揀啊嘛，嚟揀即係咪取消嘅關係。其實而家大家個選擇多數係點啊？見到 陸續通知緊啦，咁暫時就好少客人會保留啦，通常都係。 啊嘛，一系就啊，即系拣其他啊团队，一系就会攞翻钱咁样。 嗯，系咪所有都已经处理晒啦？而家 通知咗，咁有啲客人要睇下点样假期啊，或者拣一啲拣其他嘅团队咯。咁大部分都会拣翻日本其他地方嘅。 其实咧，有冇一啲即系，譬如可能佢哋未必系去石川县嘅，但系咧都可能有担心，即系有要求过可唔可以转，好似咁样转团啊、保留团费啊、全数退款啊，有冇呢啲咁样嘅收到咁嘅要求咧？ 有，但系唔多嘅。即系远到去过六年期间，下个月报咗东京嘅团队都话啊，问一下可唔可以转地方啊咁样。問一下其實都不是很強硬的，我們說不關事，還有那麼遠，暫時預期出發，客人都很欣然地接受。 多不多人問啊？ 不多，少過十位。 是，這個會不會即是今次整個即取消去石川縣的旅行團，對你們來說，公司有沒有說一些損失，有沒有計到啊？多不多啊？ 咁又唔係好多嘅，如果講可能係萬三四蚊一個七天團，因為比較長啲天數先去到輪到呢個較北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全部都退出嘅，咁你150人成可能萬三四蚊，大概200萬咧仍然啱啦，係啦。 嚟緊咧，即係農曆新年假期啦，其實都多旅行團噶嘛，多唔多係去日本啦，同埋會唔會都受到今次事件有影響呢？ 日本就一定多啦，因为好多年都系乡下或者外游嘅目的地嘅首位咁样。咁琴日系见到系好即系罩啲啦，所有都罩啲，报名又罩啲，查询又罩啲，咁可能即系都系睇到即系好广泛嘅报道，都会担心啦。或者睇定啲啦，因为仲会有呢个可能余震啦嘅嚟紧可能会有啦，话咁所以我谂暂时可能呢几日都系睇定。 对于即系除咗系石川县之外，其他即系其他日本嘅市嗰啲，其实都有影响吓。 你讲紧系报名嘅意欲 系啊，或者查询啊， 都会有啊，都会有，因为即系未必个个都好熟悉嗰个地理或者个实际情况啦。咁因为今次一初头见到个警报，其实讲紧日本海嗰边，由北海道到九州系嘛，喺近日本海嗰边。都係有呢個唔同程度嘅海嘯嘅注意或者警報啦，咁所以如果係諗住去玩客人，可能都會睇定啲先咯。 都因為尋日咧，即係有一架日航嘅客機啊降落東京羽田機場嗰陣時候，就懷疑撞機起火啦，即係都會唔會對你哋有冇旅行團受影響啦？同埋會唔會都對可能之後啲即係旅客嚟講，可能都會有擔心喺度啦？ 我谂即系而家我哋大家睇到新闻，其实都系讲嗰个呢个系个操，佢哋而家巡嗰个系个操业嘅即系失误啦。咁啊，唔系好涉及到即系航班嘅问题或者航空公司嘅问题啦。咁旅行团就少啲会用到羽田航班啦，因为系啦，尤其日航咯，因为个时间都系夜去做翻咁样。我哋用日本航空公司，通常都系成田。嘅地方，所以我機場上面就冇影響。 好，多謝曬你，袁振寧，同你傾到呢度啦。袁振寧就係中橫遊常務董事嚟嘅，跟住同大家講下另一個同旅遊相關嘅，不過就講本地遊啦。咁啊，講到咧喺沙頭角啊，元旦開始就實施咗第二期開放，每日嘅配額咧由500個人咧就加到去1000個，其中包括咧就係新增咗設有嘅個人旅客咧個名額就有300個嘅。咁大家對於入去沙頭角嗰度係做探訪，你哋個諗法係點樣？有冇興趣咧？咁啊，不過而家咧就係中英街啊，都仲係未開放嘅。咁你哋個諗法又係點咧？嗱，可以打你18721啦。我哋電話旁邊咧，又揾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有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曾玉安，早晨，曾玉安。 係，各位朋友，大家好， 早晨， 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樂啊！我想睇下，開咗即係第二階段呢一個嘅旅遊之後，有冇見到多咗人嚟到啊？多咗遊客有冇啊？ 多咗啊！1月1日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其實係政府咧送俾即係呢個市民嘅新年禮物嚟嘅。因為咧呢個沙頭角封閉咗咧70幾年啊嘛，係咪咁樣？ 咁不過大家嚟到嗰陣時，即係對於同第一階段嚟講，大家嗰個著弱嘅程度啊，或者大家嗰個嘅感覺啊、感受啊，你有冇了解過有冇咩唔同咧？ 有啊，絕對有啊，因為第一階段咧，淨係框住碼頭一部分地方咧，俾啲遊客去啫嘛，跟住就要上船啦，上船就坐咗去吉澳啊、鴨洲啊、荔枝窩咁樣。咁而家咧就市民咧就可以去沙頭角墟各處嘅景點啦，佢哋都好興奮啊！咁例如去到有皇冠嘅郵箱啊，或者去可以見到咧以前嘅路軌啊，即係1912年嗰啲鐵路路軌啊咁樣，又見到譬如話模擬嗰啲火車頭啊，或者係民初建築嘅新樓街啊、中英街口啊，又可以眺望到咧呢個中英街啦，雖然佢暫時去唔到咁樣，佢哋我見到佢哋好興奮啊，仲同阿警察阿 Madam 啊啲打卡影相啊咁樣，咁我都周圍去感受佢哋嘅歡欣啊。 不過講開中英街咧，我都見即係好多報道講話啲旅客咧都想開放埋中英街喎，你又點睇咧？ 中英街咧將來其實可以嘅，以而家個科技咁進步咧。不過我覺得沙頭角嘅開放旅遊咧，而家只係行咗第二步啫。即係我覺得除咗開放沙頭角墟咧，咁其實就應該咧下一步咧就要做嗰、那個經沙頭角呢個碼頭咧去隔海嗰啲吉澳亞洲荔枝窩嗰邊咧即係深度啲咁有呢個鄉村文化旅遊咁樣。咁呢個做法呢，我覺得有個好處呢，即係唔使嗰啲遊客呢太過積聚喺墟嗰度啦，即係可以呢有水陸即係兩方面嘅遊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再下一步呢再研究中英街，因為中英街始終一街兩制呢要同中央政府呢傾掂點樣管理嘛。因為同時有國內遊客同埋有香港遊客去到，如果有咩衝突啊、爭議啊或者法律上嘅嘢，究竟點解決呢？咁呢個唔係好簡單嘅問題嚟嘅。 頭先你講緊話，即係譬如去吉澳啊、荔枝窩啊呢啲，其實而家嗰個譬如喺個船啊、交通啊，或者係即係大家嗰、那個會唔會去啊，受唔受歡迎啊？你留意到係點樣啦、啊？咁 去荔枝窩、吉澳、鴨洲咧係絕對歡迎嘅，尤其是而家咧好多人口老化咧，好多長者啊。咁我喺呢個大水坑咧24嘅渡輪咧都係感受到，因為200多人嘅船咧經常都係爆滿嘅，即係有10多20人都上唔到船嘅。咁咧，主要因為呢度去咧就唔使禁區紙啊嘛。咁而家沙頭角去咧，因為又要攞禁區紙啦。咁而家我哋好多長者咧，仲係有啲技術困難，即係好多朋友咧打電話俾我，喂，我上網做唔到喎，咁攞禁區紙咁樣。咁我期望可唔可以咧，即係話禁區紙嗰度可以優化，譬如可以有實體嘅禁區紙辦事處嗰度咧，就簡化啲手續，甚至喺呢個沙頭角嗰個閘口嗰度咧設一個辦事處。簡化呢個申請禁區紙嗰個手續，令到咧需要嘅人即日可以攞到咁樣，或者甚至禁區紙咧可以更加可以咧唔止一日，譬如佢可以去到荔枝窩啊、吉澳啊住一晚，尤其是而家荔枝窩已經有一啲客家體驗村，同埋梅子林亦都有嗰個營地啊，咁佢哋攞咗禁區紙可以過夜，然之後過幾日。或者過一兩日再翻翻嚟都可以嘛，咁樣。 不過我都見咧，即係因為今次比較同上次第一階段唔同嘅咧，就係多咗個人旅客嘅名額啊。即係呢度咧，你有冇關心啊居民個諗法又係點咧？因為都唔係有團， 絕對有嘅，絕對有嘅。咁我哋喺一年幾前咧已經反映咗俾房協咧高層咧，一定要撥資源落嚟咧，就俾沙頭角屋村嘅管理啊。屋村咧，因為自從呢個80多年有咗之後咧，咁居民習慣咗比較幽靜嘅生活啦。咁而且係開放型嘅，即係唔係呢個好似我哋嗰啲屋苑式咁管理，所以一定要做好個屋村嘅管理，增加資源，咁令到咧個居民咧釋除疑慮。咁但係咧，居民亦都要有一樣嘅即係點講啊？因為而家時代唔同咗啦，我哋要包容多啲人。因為是地球村的年代，咁又唔可以孤步自封嘅。當如果多啲朋友嚟到，咁大家如果互相能夠尊重咧，咁我覺得呢啲咁嘅空間咧，應該多俾多啲人可以利用到咯。咁樣 你話要增加資源係啲咩資源啊？ 資源就係管理屋村嘅資源咯。咁而家佢淨係話增加幾個嗰個 secure 咧，我覺得係唔夠嘅。或者我哋譬如50多座嘅屋苑咧。即係有50多座屋苑咧，其實可以好似我哋出面私人豪宅咁樣，或者私人屋苑咁樣，就管理好佢咯，或者用科技啊、CCTV 啊，加強嗰啲監控啊咁樣，令到咧遊客唔會干擾到住宅區咯。咁我哋重要就係去嗰啲商業區或者公共空間嗰啲地方咁樣。 系啦， 不过我就见即系居民有一个嘅忧虑咧，就系讲紧啲交通配套啊，话其实平时都即系等得好长，而家又唔系可以即系游客又唔可以揸车入去噶嘛，咁呢个会唔会都影响到佢哋出入啊？ 呢个我作为地区居民咧，我绝对理解嘅，因为我哋亦都提议过咧，譬如话增加游客嘅同时咧，就一定要增加交通咧疏导啊。咁咧就係例如我哋係建議咧，就係利用龍山隧道快速嘅交通嗰個配套咧，咁喺其實可以喺大埔啊太和咧站咧就設呢個巴士站，咁好快咧就可以去到沙頭角，咁亦都可以幫到沙頭角嗰啲人翻工咧，即係有個比較方便咁樣出到鐵路線咯，咁樣，咁咧就而家佢就開咗一條78S 啦，咁運輸署咧都吸納咗我哋意見咧。希望遲少少佢可以改良啦，因為 78S 咧，佢係行翻沙頭角道，行去聯和墟嗰度。其實沙頭角道係好多燈位，好塞車嘅。咁我哋建議，如果係上水站係唔改嘅話咧，即係一定要兜去呢個龍山隧道，咁就去沙頭角，就等於去呢個蓮塘口岸嘅 B7 咁樣，好快速就去到沙頭角啦。咁變咗對於疏散嗰個遊客咧，係相當之好嘅。 而家你同佢哋傾嗰個進度係點樣啊？咁 運輸署咧，其實都從善如流咧，好快咧，其實有啲措施已經係更改咗，好似隻船咧，本身係呢、這個80蚊來回咧，就即日用啊嘛，咁而家佢7日都可以用，即係嗰個回程嗰度。咁另外咧就係本來冇長者優惠嘅，咁而家咧1月1日開始咧有咗長者優惠，即係2蚊嘅優惠咁樣。咁而我相信咧，巴士線嗰度咧，佢哋都會適時咁檢討嘅。當然而家要觀察一段時間啦，咁樣係。 你話個船飛嗰度而家可以七日都用到，即係嗰個作用有幾大咧？可以點樣用？ 作用好大，作用好大。當然啦，那個航班時間表仲可以改良嘅。咁點解咧？譬如話有啲人如果坐船去，咁我要去嗰邊做嘢嘅。或者去入呢個荔枝窩客家體驗村，或者梅子林嘅營地，甚至我喺鴨洲過夜，咁佢唔使即日來嘅嘢，變咗嗰張票可以保留幾日先至再用翻啊嘛，咁樣，咁對居民或者即係翻工嘅人啊等等都係好有幫助嘅咁樣。 而家其實譬如頭先你講話荔枝窩嗰啲客家體驗村啊，或者喺鴨洲啊嗰啲，其實嗰啲住嗰啲位有幾多嘅咧？都多唔多人，受唔受歡迎？啲人中唔中意去？ 受歡迎嘅，因為客家體驗村咧，佢當然要唔單止去到住一晚咁簡單，佢係要安排一啲咧客家體驗嘅活動俾佢，所以咧佢係有選擇嘅，即係有個對象選擇。譬如你有40人申請，或者係佢都要揀選佢邊啲團體係適合即係入住咁樣。咁另外咧，梅子林咧而家啱啱10月30日咧就開幕咗有個營地啊，咁就可以容納40人過夜嘅。咁其他當然啦，即係吉澳啊、鴨洲啊、其他譬如渣媽村等等咧，咁有啲可能私人嘅本身活動咧，其實佢都可以適宜，即係話個票咧可以隔幾日先至用翻噶嘛。咁如果即日用咧，就其實浪費咗啦，同埋會令到嗰啲遊客或者居民會卻步咯。80蚊已經稍為貴啦。 我想了解清楚，你而家係咪話即係其實入去梅子林啊、荔枝窩嗰啲，其實你都要申請，跟住等佢批，你先至可以入去住㗎。剩翻20秒左右啫。 梅子林嗰啲當然係梅子林、荔枝窩都要同譬如鄉郊基金或者係香港大學森林村落嗰度申請嘅。咁但係當然你要同時要申請禁區紙啦。咁而家禁區紙咧係即係有個問題，就話你要即日用，甚至你 多謝曬張玉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因应跨年倒数同埋烟花音乐汇演之后，有大批内地旅客凌晨等搭跨境直通巴士。政府琴日公布巡三方面加强统筹同埋部署，包括同内地相关部门商讨，可唔可以延长铁路口岸嘅开放时间，同埋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嘅数目。

咁同大家讲下另一个嘅话题啦，就系咧，通常咧节假日之后咧，都见到唔同嘅医院咧，佢哋嘅急症室咧等候嘅情况咧，都会比较紧张嘅。好似咧就系26号啦，圣诞假咧最后一日嘅时候咧，都见到啲传媒就讲话有5间嘅公立医院啦，喺朝早11点嘅时候，急症室嘅等候时间系超过8个钟头嘅。咁最近嗰个情况又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揾嚟医院管理局急症科统筹委员会主席萧月忠医生同你讲下嘅，早晨啊，萧医生。 早晨啊，曾小姐。 早晨啊，今日啊，各区嘅医院急症室等嘅情况系点样啊？ 其實是這樣的，因為跟一般的服務高峰期的情況都差不多了。其實過去1年3日的那個除夕和新年的長假期呢，其實我們都預算到的了，也都觀察到呢，其實全香港的急症室求診人數都有所增加，大約都去到5600人以上的，比較高的水平。而我們的內科的病房的入住率呢，都其實都超過 110% 的。咁啊，因為隨住嗰個長假期都完咗，都有2日啦。咁啊，其實我哋都知道啦，有啲外遊嘅市民咧陸續翻香港，而我哋都預算到咧，其實都會見得到啲求診嘅市民會多咗嘅。咁啊，其實琴日嘅情況咧就都幾犀利嘅，因為我哋都發覺咧，有琴日嘅人數咧係有超過6700人嘅求診。咁即係比翻嗰個我哋喺假期嘅高峰嘅時候，仲要大約多咗20% 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對於我哋急症室嚟講都一個幾大嘅壓力嘅，咁啊雖然係咁啦，咁即係我哋因應翻呢啲嘅即係高峰，預算到有高峰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就包括咗我哋都其實加咗啲人手啊，加咗病床啦，亦都因為其實都預算咗今日流感嘅高峰期情況出現咗咧，咁其實都會比較多嘅長者咧需要求診嘅。咁啊因應翻過去經驗咧，其實我哋都安排咗一啲老人科嘅同事咧嚟急症室幫手咧去睇翻呢啲比較年長的病人，希望可以幫到他們。但雖然是這樣，因為始終那個增加的人數都比較多，亦都我們發覺一些重症都比較多的情況出現了，所以來說就昨天的情況都見得到，就是說比較很多急症室都有比較多的人需要等緊睇醫生，而他們等候的時間亦都比較長，所以其實都有些不好意思借這個機會跟香港大市民說聲不好意思。但是我們的所有的急症室的醫護人員都會盡力去看到病人，尤其是如果是比較急的病人，病情比較重的病人，我們都盡快去看。但是就很抱歉，如果那個病人如果是來到是比較輕微啲嘅症狀啦，咁即係話咧，咁其實就佢哋可能咧需要等候嗰個比較較長啲時間先至可以睇到醫生啦。咁所以都希望就係話借呢個機會咧，去呼籲翻一啲如果係症狀輕微嘅市民咧，如果佢哋係啲譬如簡單嘅一啲嘅感冒啊、少少發燒的話咧，其實他們可以考慮一下去回我們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或者是他們家庭醫生的求診，希望可以留一些資源給我們的有需要的香港市民。 其實留意到昨天譬如等的人裡面多不多是即輕症的呢，或者什麼狀況的來求診的比較多？如果是輕症的話可能要等多久啊？ 其實就都發覺是多了有輕症一些的，即或者簡單來說是一些的有流感症狀的病人，其實都比過去早兩個禮拜都發覺多了有2至3成多的病人是來到急症室去求診的。就當然另一方面有些病人都多了，因為可能也都因為是流感那個多了，所以對於一些本身他們有長期病患的病人，譬如是呼吸氣道啊，或者是心臟病的病人，其實他們出現這些慢性的病咧，個惡化嘅出現併發症咧，機會都多咗。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會花咗比較多嘅人手同資源，需要處理翻呢啲比較症狀啊，或者比嚴重性比較高嘅病人㗎。 如果今日咧，你估計可能即係如果真係輕症啦，要過嚟等啦，可能要等幾耐啦？冇話咩區嘅醫院可能係即係真係有機會比較受歡迎，多啲人等，要等長啲添。 其實就我諗普遍上面比較等候時間長的情況咧，其實間間急症室都出現多了嘅啦，咁樣樣，咁就都因應翻當時，因為如果啱啱咁唔好彩嗰個急症室咧係比較多，突然間比較多啲一啲比較重症嘅病咧，真係時間上面咧就會比較長咗啦，可能就比平時多咗幾個鐘頭都有咁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比較輕症嘅病人，如果佢係可以的話嘅，咁佢哋係可以建議佢哋去翻即係普通科門診啊，或者係家庭醫生去睇啦，不過當然。 然啦，如果你嚟到睇的話咧，咁咧就我哋就希望你睇兩下啦。咁我哋都會盡快我哋安排翻醫護人員去睇佢嘅。咁不過咧，就如果佢哋當喺等候時間出現一啲比較病情有轉變啊，或者係有新嘅症狀的話咧，其實係可以同翻我哋分流嘅同事係去講翻聲，我哋會做翻一個再評估嘅。 我見咧之前啊，就係聖誕嘅時候啦，翌日咧就都話要等5至8个钟头嗰啲媒體報道，而家係咪都差唔多呢個時間咧？ 呢、這個情況如果係一啲比較繁忙啲急症都有機會出現到咁樣嘅，咁而嗰個等候時間長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都估計咧嚟緊呢個禮拜咧應該都會比較上有機會會出現到嘅。 嗯哼，有同埋咧，就想睇下你话人手方面咧，话都加咗噶嘛？咁而家即系你见到应对起上嚟诶，得唔得咧？同埋呢个礼拜系咪都 keep 住加咗人手，加咗几多啊？ 其實我哋都會喺翻因應翻，即係而家我哋估計到一個嘅服務高峰期咧，都會維短一段時間啦。所以其實我哋嘅加人手嗰個嘅那個措施咧，其實都會去到月中，我哋會遲啲會再檢討翻嗰、那個醫護再檢討翻呢個情況咧，再睇下可唔可以實施一啲措施係協助翻我哋同事係去加譬如加啲工作時間嚟去幫助翻我哋去處理翻我哋嘅病人嘅需要咯。 嗯，其實咧而家冬天的時候通常就話流感啊，或者新冠病毒可能都係高峰啲嘅時間啊嘛。咁有冇話即係你哋留意到都多咗呢一類嘅病人嚟求診啊？ 係啊，其實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其實發覺咧就流感嘅病症狀嘅病人其實係多咗嘅，講緊有兩至三成多咗嘅，所以其實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咧，同翻即係廣大市民做翻呼籲啦。因為如果你仍然未打呢個季節性流感嘅疫苗的話咧，咁就希望你可以盡快去打啦。因為其實都有證據顯示咧，打咗針咧，其實咧你患病患流感機會會大大減低啦。亦都如果唔好彩患咗病的話，出現重症機會都少嘅。咁所以咧，希望如果你未打針，盡快去打針，因為其實除了可以幫到自己減低感染機會，亦都可以幫助到屋企人受感染，減低他們受感染機會，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們前線的醫護人員減低我們工作壓力。 趙醫生，最後都想問一下，因為最近的天氣都比較反覆，而且我見天文台都說預展望未來兩三日早晚都比較清涼，有沒有建議給市民可以保護自己保重身體呢？ 其實是的，因為如果對於一些比較抵抗力比較差的病人，譬如有長期病患，或者是比較年長，或者是比較小的小朋友的話，那在這些情況的話，我們都建議就是說盡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那變成可以減低了他的受感染機會。如果真的要去的話，都戴上口罩。在一早一晚比較那個的溫度溫差比較大的情況的話，那其實都可以留意凍的時候要穿多件衣服，而都發覺如果温度升翻的话咧，亦都可能除翻件衫，咁变咗身体对于个温度嘅适应咧比较容易啲，而减低咗因为自己抵抗力比较差而受感染嘅机会噶。 好多谢晒你，萧医生，同你倾到呢度啦。萧月忠医生咧就系医院管理局急症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科技成人正改写我们的心智，并且塑造我们的行动、感受和思维，还干涉了我们的关系。当以为现在的人和人之间可以即时互动，其实是薄弱的连结。当我们表面依赖社群媒体来到和他人联系，心底却渴望和人有更深度的连结，正是每个人说不出口的渴求。这本《低归属感世代》就是回应这个内心诉求而写的了。当科技越来越发达，甚至入侵我们的私生活之际，怎么能够在职场建立更美好的连结呢？才是做生意的关键。 作者认为，科技和社交平台给了我们新的管道来点燃连结和维持关系，但真正建立和某人的信任连结就要靠一对一的沟通。 其中一个连结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学习。这个世代没有人能够单靠自己就可以成功的。 书中表示，成功不是零和游戏，当员工愿意既帮助他人又向他人寻求帮助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够达成的几率就会提升。年长的会将懊悔的经验和他们分享，让他们不会重蹈覆辙。同样，年长的都可以向年轻的学习新的技能，集思广益，作出适合时代的新建议。 书里面最让我们受用的是模拟了交谈范例和提问，教我们怎样处理各式各样的办公室冲突。好像管理感觉不受重视但带着情绪的员工，可以这样说，我很抱歉让你这样觉得，我们下一次呢一定会让你得到实至名归的肯定，多谢你让我关注到你的感受。深信员工听到这一番同理体贴的话，心情会舒畅很多，而对每日都要应付办公室冲突或者突发事件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种舒缓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低归属感世代》，作者丹萧白尔，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最后一节的千禧年代，关注一下这个意念猪群。就唯有长者去年留意在公立医院的时候就确诊了意念猪群，令到他们之后要再入住一些长者的院舍就要可能比较困难，或者要住一些贵一点的房。其实都看回医管局的新闻稿里面，去年都说是公立医院有过百单意念猪群的个案，多间病房都曾经出现过爆发群组。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又是点咧？要对于长者嚟讲，点样保护自己咧？咁我哋咧电话旁边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嘅。早晨啊，彭洪昌。 早晨，张凤平。 早晨啊，不如问一下，其实通常系咪都系院内感染啊？点解会咁嘅？ 这个个案应该都系院内感染啦，因为佢伯伯入院嘅时候咧，都即系做过一个意念猪菌嘅采样嘅，咁但系当时就入院嘅时候就冇嘅。咁但係轉之後呢就即係因為嗰個病房裏面都有嗰個爆發啦，咁所以再檢查之後呢就發覺佢都係有喺院內感染咗意念豬菌，咁然之後就轉移去另外一間醫院度呢就要做一個隔離啦。咁其實個情況一般感染咗呢，如果佢譬如話冇入血呢，其實嗰個問題就唔太大嘅，咁但係一路都會帶菌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個抵抗力差，或者係即係沿住傷口入咗血咧，咁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即係而家暫時嚟講，醫管局同埋衞生防護中心都採取一個比較嚴格嘅即係感染控制措施啦。咁一旦發現咗有即係病房嘅爆發咧，就要去追蹤，追蹤之後咧就發現咗啦，就再隔離。咁但係即係始終你長遠隔離喺醫院度。都會影響咗醫院個運作㗎，因為嗰個情況如果佢本身嗰個疾病係治療好嘅、穩定咗嘅，其實因為嗰個意念豬菌嘅帶菌咧，就唔需要一定係長期留喺醫院度嘅。咁但係好似就係呢一個個案啦，如果佢需要離開醫院啦，一般就一係翻屋企啦，一係咧就好似伯伯咁樣，佢半身六居，佢又唔可以照顧到自己啦，因為即係撞傷咗個頭部之後。咁所以要入院舍，咁院舍就有好多嘅考慮啦。譬如話一啲院舍佢哋會擔心自己未必能夠即係做好到嗰個感染控制啦，又或者未必有一啲獨立嘅單人房啦，又或者可能喺嗰、那個同其他院友嘅一啲嘅護理上面嘅照顧咧，係有好多多咗好多程序手續嘅，對人手都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喺家屬揾呢啲院舍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定嘅困難咯。 我想逐樣問一下，其實咧，如果係真係感染咗嘅話咧，佢哋嗰個嘅病況會係點樣嘅？輕症啊、嚴重啊，有啲咩唔同？ 其實如果真係感染咗，一般帶菌咧，就真係唔會有啲乜嘢嘅一啲影響嘅。咁只不過就話當呢、這個即係病菌，因為嗰個病人本身個身體抵抗力係差啦，又或者佢係有一啲嘅傷口，或者有啲嘅通道咧，就進入到個身體內部入到血咧，咁就會誘發咗一個即係好嚴重嘅體內呢啲器官衰竭嘅問題。咁所以個死亡率都係相對會比較高嘅。咁所以即係有個病菌 近呢幾年傳入香港之後咧，就醫管局同埋衞生防護中心都係比較好謹慎咁處理，因為隻病菌本身咧就係所謂抗藥性係比較強嘅，咁唔係咁容易即係可以處理得到。 咁頭先講啦，你都話可能佢喺某間醫院度感染咗，跟住會其他醫院度隔離。其實而家呢一個即係會出現爆發啊，或者嗰個感染咧，係咪都係喺某啲特定即係某啲醫院度發生嘅啫？喺咩地區有冇話㗎？有冇分㗎？ 嗱，我哋見呢幾年特別睇翻舊年啦，即係整年醫管局嗰啲新聞公告咧，其實爆發嘅醫院主要就係九龍區嘅醫院，譬如九龍中啊、九龍東或者九龍西都有個別有啲嘅個案，不過主要都係九龍區嘅醫院比較多嘅，咁可能有機會係即係嗰個菌本身已經喺院內嘅環境度即係傳流咗啦，又或者可能即係隨住病人出到院之後，咁咧就進入咗嗰個社區，咁如果平時冇特別嘢咧，佢唔會傳播出去咧，咁可能都喺個社區裏面未必有個太大嘅爆發啦。但係當然呢啲帶菌者傳染咗俾其他人之後，再入翻嗰個醫院咧，咁有可能即係因為醫院裏面有其他嘅病人個身體狀況較差咧，亦都容易即係有嗰個感染。咁所以即係而家暫時見到嗰個傳播比較主要就喺九龍區嘅醫院裏面。 你有冇啲建議俾譬如院方啊，或者病人嚟講啦，點樣可以保護或者避免呢啲情況出現啊？ 當然即係一般喺醫院嗰、那個感染控制嗰方面咧，就一定要即係好基本要做好啦嚇。譬如話即係喺處理完一個病人嘅護理工作之後，要即係清潔雙手，先至可以再接觸另外一個病人。咁又或者病房裡面嘅環境啊、設施啊，可能都需要即係定期嘅清潔消毒，咁咧就避免即係可以切斷咗嗰個傳播鏈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係話即係呢啲病人即係一旦有感染咗，其實咧最大影響就係佢嗰個需要隔離啊嘛。咁隔離嘅時候咧，有陣時譬如好似今日伯伯呢個個案咧，佢本身係需要進行啲復康嘅療程嘅，但係嗰個隔離咧就影響咗佢嗰個復康嗰個療程嗰個進展。咁其實呢啲方面，感染咗病人點樣可以即係做好嗰、那個唔影響佢即係本身個疾病嘅處理嗰個治療咧？我覺得呢個醫管局都需要去平衡啦。咁再翻去個社區度嘅時候，而家咧就都係用一個好嚴格嘅嚴厲嘅措施嘅。去到院舍咧就一般都係即係希望佢獨立居住。咁但係嗰、那個成本會比較貴啦。咁係咪呢方面即係可以有更加寬鬆少少嘅一啲處理咧？咁我覺得呢個衞生防護中心都仲需要檢討下嗰、那個即係嗰個措施啦，各方面。 呢個可以點樣寬鬆啲？同埋政府呢方面有冇啲咩可以幫到手咧？ 嗱，我諗一方面就係需要俾院舍有更加多嘅支援啦。其實而家社會處咧對於處理一啲接收咗一啲係所謂有抗性病毒病菌嘅病人咧，嘅院友咧都有一筆過一啲實報實銷嘅資助嘅，咁但係嗰個金額足唔足夠啊？即係容讓到院舍聘請到多啲人手，或者係喺個設施啊，或者喺啲物品上面添置得到，可以去接收啲院友咧？可能即係社會處都需要檢視一下嗰個津助金額啦。咁二方面就係話當而家家屬要去揾呢啲院舍咧，其實好多時候都碰壁嘅，即係問到十間，可能有七八間咧都話唔收嘅。咁其實佢哋都幾困難嘅。咁可能即係醫務社工呢方面都需要即係協助家屬去揾呢啲院舍，咁就即係幫佢哋離開醫院嘅環境，起碼喺個院舍裏面咧就比較自如一啲，可以去生活啦。咁不過我諗整體就係、是、如果睇翻外國嗰、那個策略咧。其實有啲國家已經都唔用一個所謂而家清零嘅政策啦、因為都見到唔能夠完全防止到嗰個感染輸菌嗰個散播嘅，咁唯有就係話即係用一個共存嘅方法，即係都唔去特別測試啦，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做好日常嘅感染控制措施，咁可能醫管局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咧喺呢方面都需要去適時檢討一下我哋個政策上係咪仲需要用一個咁嚴格嘅感染控制，又避免咗影響到個病人佢其他嘅治療啊、康復啊，或者係社交生活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你，彭洪昌。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今日千禧年代時間差唔多啦，拜拜。